长魂幡，尘缘里带领着君祖保家 般不算美的铃声，不算美的语言，怎当我不断的相思得不断情，洒窗棂点点悄然，心欲碎摇落幕，生生是我梦难成。当啷啷惊魂响子眼前起，冰凉凉彻骨寒从背上，不等儿人淡影，雨夜空水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藏入香囊梦，我何以梦醒时梦不成，莫不是东塞兰塔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，莫不是病榻本是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余恨，莫不是不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苦空叫我留干了眼泪，判断婚礼。 狂风吹散歌 西东，了今生碧河无情，树还无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雨融，了芳情自是长乐，归月殿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歇，悔不该兵权错付，轻易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纵雄，细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国无别说妃子你情长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何愧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夕阳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对天寒，同林卫直等等的星眸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，江河已澄清，又何以对心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残情，我的妃子啊，一时不明，不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

是洛派的经典的名作，也是刘春爱先生的拿手的曲目，伯牙摔琴。这个是凡上篮出活的这几位啊，都是知音，更是内行。那么咱们就让刘春爱先生再唱伯牙摔琴。 笨我呀，祝我